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95集，橙子有恃无恐，得意地笑了。他拿尖刺抵着咽喉站了起来，指着两只水妖叫道： 退后，退后，敢上前一步我就刺下去了。 水妖王和老鱼干面部抽搐着，艰难地退了两步。 带我去找他们。 橙子恶狠狠地冲着那个暴性的水妖命令道。他为难地看了一眼水妖王，水妖王却不点头。他知道时辰已到，如果耽搁了就会错过时机的。橙子的手上稍微用了一些力，刺入更深了一些，一边嘶声叫道： 快带我去，要不我立刻撕给你看。 心里急得要烧起来了，神经绷到极限，几乎要断裂，自己也要控制不住情绪，一瞬间真的想要杀死自己。 不要！ 一声弱弱的唤声从门外传来。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橙子顿时呆住了。人还没有进来，已有淡淡的血色先清洗过来。橙子惊骇地看着三名龙子被水妖们先后拖进来，他们身边不断加深的血色表明每一个都伤得很重。 你！ 橙子喃喃唤了一声，就要冲过去，却见水妖王的金杖一晃，抵在离的咽喉。橙子被迫停滞了脚步，怒吼道： 老死鱼，你放开他！ 回到祭台上去。 水妖王阴恻恻的，把龙子活捉来祭祀现场的本意，是要在魔王复活的那一刻献上去，以表自己的忠心。水妖王知道，魔王和龙族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因为当年众神族灭魔王的一役，龙族是参与其中的。更何况陈那个小子也在其中，他早就想宰了陈了。水妖王阴鸷的眼光扫过陈的脸庞，陈似乎是伤到要害，神志已经不清了。 小娇， 一声带着怨恨的虚弱低呼传来。水妖王扫了你一眼，面无表情。 你什么也不必说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为了整个水妖族的复兴，也是为了替你母亲报仇。我谢谢你助我成大事，替我捉来这名女子，让沉睡的魔王复活，又帮我制服这两名龙子。你身上总算也流了一半水妖族的血，我只要你一句话，从我还是从龙族。 哼，你冷笑了一下算作回答。水妖王见此情形也不再多说了。 好，我视你为龙族，从此与我族毫无瓜葛，你陪着你的龙兄龙弟一起去死吧，你们三个会是魔王复活后的第一顿美餐。 说罢转向橙子狠声道： 立刻回去，否则的话。 橙子停在原地没有动，只是望着离半睁的蓝眸移不开目光。离的眼里忽然浮出一丝笑意，温暖和煦，仿佛完全忘记了现在的险境，只是为见到橙子而开心。一瞬间橙子就下定了决心，一字一句地对水妖王说： 放他们三个走，我就到祭台上自杀。 离的蓝眸忽然睁大，飙出了一个字： 不。 水妖王的脸抽搐了一下，已是压制不住怒气了。 少跟我讨价还价。 抵在离颈部的金杖微动，就要催动妖法。橙子见状及时大喝一声阻止了他： 否则的话我就死在这里。 橙子的眼里射出疯狂的光，手上使力，尖刺下血流突然飙射出一股。他知道这一刻就是在比狠，而他更有狠的资格。反正不管谁赢谁输，他都是要死的。 他不介意死在哪里，但是这老水妖很介意。门口那边传来打斗声，水妖侍卫上前汇报，水妖王怒道： 一个小龙女你们都挡不住吗？ 话音未落，月喜已经突破重围杀了进来，直扑到黎的身边。 啊，黎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 水妖王扬了扬眉。 啊，原来是凌轩海的月喜公主，你不是凌渊海的人，此事与你无关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，别逼我。 月喜狠狠地剜了他一眼。 哼，龙族本是一家，我怎么能丢下他们不管？大胆水妖，胆敢冒犯龙族，重伤龙子，我…… 水妖王笑了起来。 你要怎样？林渊喊龙族大势已去，只凭外面那只老龙王，已是无法扭转乾坤了。 这时，地下再度传来沉闷的吼声，大地的颤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猛烈，且久久不住，一直持续着。在场所有人的头都痛了起来。巫师嘶声尖叫道： 时辰到了，王不能再耽搁了。 方才小龙女的一声黎哥哥叫得橙子心里酸溜溜的，但此时的情形却让他心头一亮。他正愁着如果水妖王妥协，由谁将他们重伤的三个人带出去呢？尽管自己不认识这个小龙女，但想来是跟黎他们一起的，急忙嚷道： 让小龙女带他们走。 月喜顺着声音抬头看去，这才注意到那个拿着一柄尖刺抵住自己脖子的女子。只一眼，那女子半扬在水中的黑发，一对亮亮的眸子就给月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什么状况啊？月喜搞不太清楚，但至少理解了，这个女子在拿自己的性命胁迫水妖王让他放了三名龙子。水妖王感觉脚下一直在震动，如果错过了时辰，就将功败垂成了。至于龙子的性命，陈诚中自己设有重重埋伏，小龙女能不能带他们出去还另说呢。于是一咬牙， 让他们走。 这一回合橙子赢了。月喜毫不犹豫地施了一个连结咒，用无形的力道将三个龙子连接在一起，以便一起带走，不料却受到了黎的反抗。 我不走。 黎挥手挡开了连结咒。 为什么呀？ 月喜难以置信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耳中突然接到了一声尖笑，那是凌玄海特有的急招信号，是父王在催促他撤回。月喜的脸色一变。 怎么，外面也发生了什么事吗？ 月喜急急的要把黎用咒术捆起来，可是这个家伙却一直扭来扭去的抵抗。父王的召唤声越来越急促了，要丢下他吗？实在不忍心啊。 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